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参赛人员观战台某个角落，苍辉学院的队员们眼中都流露着阴霾的神色。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被自己取笑的对手竟然会如此强大，连象甲学院那样的对手都能够轻易战胜。要知道，他们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就是象甲学院，结局当然是惨败。而苍辉学院这一届由魂圣十年带队，目标就是挺进晋级赛和总决赛。此时他们已经输了一场，如果再继续输下去，还怎么完成目标呢？他们自然明白，之前对史莱克学院的取笑，对手必然会在比赛中找回来。万一像天斗皇家学院二队那样，直接被对方给打废了，他们也就完了呀。这些学员在苍辉学院中都是非常出色的，可是再出色的学员一生中也只有一次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机会，他们又怎会愿意这样的机会从手边溜走呢？他们并不像象甲学院那样有绝对的信心能挺进晋级赛。此时十年双手背在身后，扫了一眼自己手下的学员们： 你们不需要考虑太多，先获得第二轮比赛的胜利再说，不断增加你们胜利的场次才是你们应该做的。至于史莱克学院的问题，我会去解决的。 听十年这么一说，苍辉学院的学员们不禁精神大振，他们都很了解这位学院副院长的为人，一时间脸上的笑容都变得古怪起来。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预选赛也顺利完成了前六轮的比赛，获得六场胜利的学院有三个，其中就包括了史莱克学院。除了第二场遇到的象甲学院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麻烦以外，之后的四个对手都是轻松获胜。史莱克七怪只是出场了唐三、戴沐白和小五三人而已，他们的对手也再没有出现过一名四十级以上的魂师。同样获得六连胜的另外两个学院分别是雷霆学院和神风学院。今天是预选赛的第八天，也将正式开始第七轮的比赛。史莱克学院的对手乃是在之前比赛中仅仅获得了两胜的奥赛罗学院，也正是因为对手的羸弱，他们这次并没有被排到中心主赛场。因为今天中心主赛场的比赛是一场重头戏，是象甲学院对战雷霆学院。休息区，奥斯卡斜斜地靠在椅子上。 啊，不用上场的感觉真好，又可以免费看比赛了。 要不你替我上场吧，反正你的实力也已经暴露过一些了。 像我这样一尘不染的美少年怎么能说上场就上场呢？ 哼，还美少年呢，就是一个大香肠叔叔。 哎，这 江珠姐，要不我替你出场好了，虽然我是秘密武器，但你要是累了我也可以帮你啊，万一把你累坏了就不好了。 还是小胖最乖，回头姐姐给你买好吃的。这场比赛还是我来吧，为了最后的胜利，现在辛苦点也没什么，而且这也是增加实战经验的好机会。 马红俊脸上流露出了一片憨憨之色，连连点头。奥斯卡和宁荣荣对视一眼，两人都强忍着笑意。自从众人在一起集训和参加比赛以来，胖子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缠着酱猪，表现出一副乖宝宝的样子。虽然这个家伙长得不算多英俊，但那一脸的肥肉还是挺可爱的。在他故意掩饰的情况下，酱猪竟然没发现这厮的本来面貌。史莱克七怪之间毕竟都是最好的兄弟，其他六人都成双成对的，眼看胖子一个人孤单也不好揭他老底。再加上胖子这家伙现在邪火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自己愿意去追求酱猪，其他人都表现出既不支持也不捣乱的态度。 好了，都别闹了， 虽然这场比赛的对手不强，但我们还是不能大意。狮子搏兔还需要全力以赴呢，万一我们也遇到哪支隐藏实力的队伍，很可能阴沟里翻船。 慕白说的对，很有可能有些学院是隐藏实力的，但是这一场不会了，你们的对手已经弃权了。 啊？弃权？ 你们所表现出的实力让一些实力不足的学院弃权，这很正常，不需要如此惊讶吧。你们也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看看雷霆学院和象甲学院之间的比赛，这两支队伍都能够对你们产生一定的威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走吧，跟我到参赛者观战区去。 不用打比赛，也就是多一天的休息。在预选赛这如此高密度的单循环赛制中，对史莱克学院来说，这无疑是非常不错的安排。众人同时欢呼了一声，跟着大师立刻就朝休息室外走去。正在这时，他们迎面碰到了正从外面走进来的一群人，月白色的服装，熟悉的苍辉二字，还有那名一脸阴沉的带队老者十年，他们正是苍辉学院战队。双方队员的目光在空中碰撞了一下，双方都看到了对方眼中冒出的火花。戴沐白更是抬起手，用食指点了点对方那名为首的青年，然后做出了一个掌刀斩颈的动作。对于苍辉学院，史莱克众人都一点好感都没有，大师更是连看都没看对方一眼，一脸僵硬地带着史莱克学院众人走了过去。那个名叫十年的老者脚步停顿了一下，眼中闪过了一层异色，扭头瞪了自己的队员们一眼，止住了其中一些想要有所行动的，双方这才交错而过。泰隆攥了攥拳头，只见骨骼一阵噼啪作响。 真期待能够早点碰到他们。 妈的，这些家伙有什么可牛气的，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他们连象甲学院都没打赢。三哥，回头遇到他们的时候让我上吧，我一定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实力。 好了，你们也都心平气和一些，他们并不是你们应该考虑的对手。通过这几天的比赛，我对所有参赛队伍都有了简单的了解，在这些队伍中能够对你们产生威胁的只有五支，也只有这五支队伍有隐藏实力的可能。在这五支队伍之中，象甲学院你们已经照过面了，算是险胜对手，他们隐藏能力的可能性也最小，毕竟胡延丽的魂骨都已经暴露了。听说现在象甲宗宗主天象呼延震每天都和这些家族子弟在一起，就怕呼延丽被有心人惦记。除了象甲学院之外，另外四支能够对你们产生威胁的学院有雷霆学院、神风学院、天水学院和赤火学院。你们应该也发现了，从名字上来看，这四座学院分别代表着四种强大的能力，雷电、风、水和火，再加上象甲学院代表的防御能力土，他们并称为天斗帝国学院界的五大元素学院。每一座学院背后都有一定的背景，象甲学院的背景最为直接，本身就是由象甲宗所建立，其他四座学院也同样有着不俗的背景。像雷霆学院背后其实就是蓝电霸王龙家族在支持，只不过支持的方式比较含蓄，加入该学院的也都是家族一些旁系弟子，直系弟子则由家族内部培养，只有玉天恒加入了天斗皇家学院。虽然是旁系，但蓝电霸王龙家族的旁系一向实力很强，这雷霆学院的实力不容小视。神风学院、天水学院和赤火学院的背景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能感觉到这三所学院背后的背景都很深，他们也各有特点，对你们来说每一个都很难对付。预选赛晋级的名额一共只有五个，所以你们要想成功的通过预选赛，这五座学院必然就要有一个被淘汰。五元素学院彼此关系密切，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必然会有所行动，所以 之后的比赛，你们将遇到越来越强大的对手，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想要毫无悬念地挺进决赛，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预选赛上的每一场比赛都获得胜利，以全胜之姿进入下一轮。 是。 走出休息区，众人的目光忍不住先飘向了看台。此时四周观战台的观众们正不断发出强烈的嘘声。 老师，这是怎么了？怎么观众的反应这么大？ 哼，还不是因为你们吗？你们的对手弃权，这些观众很多都是专门来看你们比赛的，没有你们出场，他们自然会不满意了。 观众台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身着绿色的服装，或者说是屎绿色，哪怕是大师和柳二龙也不得不承认弗兰德的经济头脑。如此一来，就更加不明白他怎么会把原先的史莱克学院弄得那么失败。自从史莱克学院战队引起轰动之后，弗兰德立刻找人合作，开始大幅度制作史莱克学院战队的队服进行抛售，而且每件队服上还都印有队员们的名字，其中以唐三的队服卖得最多，其次是戴沐白和朱竹清的。短短一周的时间，在这服装上弗兰德狠狠地捞了一笔。这两天他又开始琢磨给战队制作吉祥物来贩卖了，忙得不亦乐乎。参加比赛的事情完全交给大师和柳二龙负责。不知道是谁先看到史莱克学院众人从休息区走了出来，顿时大量的观众开始高呼史莱克三个字，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如果这是斗魂比赛，眼看着观众如此热情高涨，天斗大斗魂场说什么也会邀请史莱克战队上台一战。可惜这是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他们没有那个权利，也只能遗憾地看着史莱克学院缺席今天的比赛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